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Tailor-made. 量身定做. Uneasy. 忐忑不安. Structured. 笔挺. What one wears is important. 佛要金装, 人要衣装. To wrap. 裹. Hem. 下摆.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焦头烂额. Well fit. 服帖. Deliberately pick on someone. 鸡蛋里挑骨头. To find faults. 找茬. Not worthy of flattery. 不敢恭维. Make unreasonable demands. 得寸进尺. Let's try that faster. To wrap. 裹.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焦头烂额. Tailor-made. 量身定做. Hem. 下摆. Tailor-made. 量身定做. Make unreasonable demands. 得寸进尺. Structured. 笔挺. Well fit. 服帖. To wrap. 裹.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焦头烂额. To wrap. 裹. Structured. 笔挺. Make unreasonable demands. 得寸进尺. To find faults. 找茬. Well fit. 服帖. Tailor-made. 量身定做. Tailor-made. 量身定做. What one wears is important. 佛要金装, 人要衣装. To wrap. 裹.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焦头烂额. Make unreasonable demands. 得寸进尺.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量身定做. 我家旁边有一家量身定做服装的小店，生意很火爆呢。 忐忑不安. 我给他发了一条暧昧短信，一整天都在忐忑不安地等他的回复。 笔挺. 别看他平时总是西装笔挺，很斯文。 周末打球的时候却疯狂得很. 裹. 太冷了，闹钟叫了一次又一次，我还是裹在被子里不想起来。 焦头烂额. 中国现在大学生太多了，每年这个时候，毕业生都找工作找得焦头烂额。 服帖. 最近天气这么干燥，连头发都起了静电，不服帖了。 鸡蛋里挑骨头. 对于这部电影，有的人评价比较中肯，而有的人纯粹是鸡蛋里挑骨头。 得寸进尺. 她的宽容和忍让让丈夫得寸进尺，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量身定做。我家旁边有一家量身定做服装的小店，生意很火爆呢。裹.